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春雨从实招来、哎、照片看了吗？ 没看。 真的假的？ 天天忙于工作哪儿 切、才不信呢。 太假了吧。 好吧，我承认。 100多张了。有码还是无码的？ 我看的都是无码的。但是、 哦、真的吗？ 对，但都是没有那个 什么呢， 关键部位的暴露的。 哦，在哪看的呀？ 就是网上呀。那个 哦，是吧？ 对，你想经过筛、 我怎么没搜到呢？ 经过网络筛选的肯定都是啊，对吧？ 哎呦，昨天我就在我的那几个朋友圈里，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看这照片吗？有人就给我提供什么地址，他说你可以在哪个论坛上下。我说看了之后什么感觉，好看吗？有人就说嗨，看了那个你就发现陈老师果然是大师。他说这个不算什么呀，你看他们玩的跟咱们中国人玩的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我说那身材怎么样？他说身材看起来还是这个美国人好像要好一点。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公平哈、为什么只有这个女性的艳照门的照片流出来、怎么没有男性啊？我要看 男性有什么好看的。 哎，对、就是这个、 我都没兴趣。 为什么？我就想问这个，为什么就是可能觉得男性的身体不美吗？还是没有传播价值？ 我不知道耶。 为什么 是不是我的性向有问题？ 你只能说 都是 你只能说这个黑客他是个男的。 我就觉得这个明显就是一个男权社会的心态。要现在是一个女权社会的话、那肯定就是男性的艳照流出，然后 所以我觉得小磊，你为了造福女性， 自己也好看呐、 你为了造福女性 同胞，自己挖一挖男性的是吧？ 你应该自己去变成黑客，把这些男性的都，你懂的。 你来拍当模特好吗？ 哎呦，我不行，你看我 没料是吧？ 对， 哎，这确实是个问题哈。你要是放个男性的，我也没啥兴趣。可能男的跟女的在一块儿可能还有兴趣。好了好了，这个不是重点。我就问了几个小伙伴，我说你们看完之后的那个感想、一个就说跟陈冠希2008年当年这个艳照门事件，他们觉得你看他玩的那个花样和他那个美艳和劲爆程度是觉得没有办法跟中国人相比的。 我们东方女性更美一点、 对，一个是他倒也不是美，他主要是玩的那个手段就比较刺激。说这个他们确实看完之后反倒是有点失望，不过我没看，我不能做什么这方面的比较。但是我就好奇，其实咱们上个礼拜啊，是这个事儿是几天前，就这个礼拜的前几天，咱们其实都商量过要不要讨论讨论。我当时觉得，我说这个有什么好聊的，我都不觉得是件什么大新闻。但是听说在美国也是挺轰动的，因为它毕竟这次爆出来，一个是女性人数最多，而且是这个照片数量最多，再一个跟苹果扯上关系，在美国当时是一个挺轰动的新闻。但是我今天我又去看了一下，就所谓的美国那几大主流的网站，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内的网站，包括什么中文网，都没有，就是没有人就把这个放在非常显 目 的位置。 我觉得他这个轰动吧，是在男性的受众里比较轰动。 是吗？比如说我看的新闻网站不对是吧？可能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看的是对的。主流的新闻网站是对的， 没有人去大篇幅 报道 这 个。但问题我只是说引起轰动的原因是因为广大男同胞的福利来了。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你看这次艳照门有100多个人在这个名单上面，这么多人都拍了这种艳照，我觉得他们为什么就会有这么多，你看是大牌明星， 对， 他不是被迫的，也不是为了炒作， 对， 而且你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因为铺天盖地的中文的这个网站上都有，还有几张照片， 很自然， 我看到对他们的面部表情是觉得很舒服的，觉得很坦然，我喜欢我的身体，我觉得我很美，那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美国的文化对自己的身体比较的接受有关呢？ 他本来拍的时候就不是被迫的， 对， 他 是 自己 对，我喜欢。 其实你看陈冠希那些你看了吗？我看了一点，说实话啊，我也觉得他们也挺舒服自在自然的，因为也不是胁迫的嘛。 但问题是他有那么多花样，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拍这个东西是陈老师，他是个男性，但是这些呢都是自拍，都是对女生自己给自己 拍 的， 有的也是丈夫一块拍的，据说 丈夫一块拍，但是手机毕竟是这个女性的。 但是你 你看当时陈老师这个事件出来之后，那些受害的女性们、嗯、有的人就梨花带雨的出来哭诉自己是弱者受害， 哭天抢地。 但是你看这次的好莱坞的女星就是很坦然说，哎，是我的照片我承认、 嗯、对， 但是我要追究法律责任，你凭什么泄露我的隐私、嗯、 对， 就完全是两个概念。 嗯，就是这个社会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就当时我说我们先不讨论，我们看看就是两个不同文化的地方这个事儿会怎么发酵。我记得非常清楚，就2008年的时候是过年的时候，我那几天在澳门玩，我记得，然后你就看到澳门所有的电视台它都在放香港的新闻、 嗯、 然后几乎都是阿娇哭天抢地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说我很傻， 好傻，好天 真，很天 真。 然后你看到香港的这些所谓的主流的报纸吧，十几天全部是这个艳照门的事件头版头条，你别说苹果十多天都是头版特别醒目的标题。然后当然你说作为媒体来说，他们那些天的这个销量是比过去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这个增，甚至有发这个什么号外的。你说当时香港就是似乎就作为一种我感觉是性新闻的这么一个饥渴，就是全程是癫狂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看美国，我就看今天的网站已经非常的平静了。嗯，除了说该法律就诉诸法律，那社交媒体上可能讨论还有一些，但是也有一些像当时在国内的就是对这些所谓的受害的女明星会有些恶言相向啊、 嗯、 说既然你拍了你就要想好以后就有可能被泄露出去，那你就要做好承担这个泄露出去的风险，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嘛。但是你看就刚才小磊说有的明星非常大方，他说是我的，然后马上给苹果弄了一个套，就是一堆屎是吧，这个 iCloud。 然后接下来你看有人就开始找经纪人说我要把我的这个版权给收回来，但是非常悲催说这个版权啊可能还不在你手里，尽管主角是你但是那个拍的人。哎呦，但是现在你看到他在美国社会他没有掀起就是我想象当中的那样的波澜，我说这个天挺有意思，就是东西方文化非常大的差异。 会不会就是因为美国人对这个 sex 没有就东方人那么敏感、 嗯、 你看他们到处有合法的妓女、 嗯、 有天体海滩，有这种就是跳脱衣舞的酒吧、 嗯、 色情影院、 嗯、 然后这些明星们其实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也就是暴露两点三点什么也很正常， 对呀、啊， 所以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反倒觉得暴露隐私，这个隐私权被侵犯，这个是重要的。对， 其实你像在国内或者在咱们这个大中华文化圈吧，我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谈到 sex 这个方面都是非常隐晦的、 嗯、 都觉得这是一个不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没有一个成链条的这种产业，反而你在国外都是司空见惯的，天天路边都有、海报里。 采访一下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 所以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文化差异，就觉得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国内，大家首先关注的不是他们隐私被侵犯了、 啊、 首先关注的是这个人他的生活作风不检点、 嗯、 我觉得哈还是跟这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有关系、 嗯、 就是在东方我们还是有一种对待男女哈就有个双重标准、 嗯、 就是男人如果你性伙伴很多，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哎呀你是不是有权有势有魅力，觉得好像是一种哎很羡慕的心态。 嗯， 但女的如果是表现出对性的这个喜欢或者是性伙伴多，那大家肯定说你这个人多么淫荡。 嗯， 就是这种文化让人觉得说是对女性的一种压迫。 嗯， 为什么女性不能喜欢自己的身体？ 对， 为什么女性不能享受性的美好？ 嗯， 你为什么憎恨性呢？ 嗯， 就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有一种就是男权社会的心态。 对，我小磊谈得非常深刻，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跟你的身份是相关，或者说跟你公众的这个形象是有关联的。 嗯， 你像当年阿娇大家想象的 Twins， 你看从小陪到咱们长大是吧，就是非常清纯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你就是在清纯表面背后他觉得这个跟你形象反差太大了，就是我们想不出来你会在私生活里会有这么大胆出位的拍这些照片。 可是清纯玉女就不能跟喜欢的人拍这个照片吗？ 哎，我觉得你都得端着呀，就一副小家碧玉呀， 为什么要给这样的 女性 套上这样的标签和这样的桎梏呢？ 倒也没有，我觉得是公众预期和他们看到的事实差了太多。 对， 那你吃不吃饭啊？那你这个食色性也吗？ 所以 这个都很正常的事情。 就比如说你看 啊， 你说到吃饭了，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你今天点了这个菜，你看图片啊，这个图片真的非常非常美，那如果你看到真的这盘菜端上来，你就会发现它外面看着好看，吃起来里边的肉都是烂的，那你觉得你心里肯定会觉得 我没听懂、啊、 阿娇的肉是烂的。 我可没有这么说，我只说这个东西跟你当你真正去了解到更深入的了解它的时候跟你的预期是不一样的，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落差，你心里难免会产生一些非负，对吧？ 这个这也是跟受众是相关的。你像比如说我，我觉得我已经告别就是小的时候追星那个年代。你可能我看的阿娇，我就只听她的歌或者看她拍的戏、拍的广告什么的，就是我不会过度的去关注她的私生活，就她的私生活怎么样了，她的生活作风怎么着了，就是我不关心，而且我也不觉得就是非得你把她想象成一个什么样子。那人也是挺复杂的，就是你说咱们台上跟台下是一个样吧，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吧？是吧？这个大家可能。都会有两张皮，我也是觉得这非常正常，而且他也需要这样。你说每天台上都已经是把所有的这些时光啊，或者你的那些好的一面你都贡献给观众， 对， 他有其他的真实的一面，他也有他自己做回自己的这么一个、一个权利和需要，我是觉得。但是你就看当年像有一个明星叫陈文元吧，我记得叫什么 Bob、然后他也是跟陈冠希有过一段情，然后他拍了这个照片之后呢，是对他的个人生活是影响非常大，就本来他已经快嫁入豪门了据说、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就被豪门踢出来了。可是你看这个比较比较，这次美国你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件啊， 对， 就最多就是网友骂骂你。我也看到有的女明星就是在社交网站上就不堪其扰、把那些什么评论功能关了，可是似乎也就止步于此， 受影响不大。 对，受影响不大。 其实昨天我也在网上看到阿娇、就是对这个事儿其实很大方的发表评论，他就说我当年这个艳照门事件对我的生活和事业造成极大的影响， 对， 但是你看好莱坞这些女星们其实她们受影响不大， 对 对，她也在谴责社会， 没错， 说对， 就是说这跟整个社会的你说你到底想看什么呢、新闻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需求，这是非常相关。我还想到当时就你看香港那些报纸和大陆的报纸，他们在报道上也是有差别，就是你看他用什么样的词，尤其是在标题上，基本上能够判断出这个社会或者这批媒体人他们的一个价值取向。当时在香港他用的是预兆，就是欲望的欲、但是在大陆呢他们就用的是裸照或者艳照， 对， 所以我就更加印证了就是整个城市你会陷入一种就是饥渴的这么一个癫狂状态。 而其实我觉得因为像我在大陆当时我那个时候正好是在英国那个时候、但是我反观其实在英国这个事没有多大的影响， 在英国没几人认识他们吧，那几个 明星，但是在华人圈子里还是有的、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很开放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回到大陆、我也觉得就是大陆的人其实对这个事也不关心，很多人就是觉得啊，就是照片 茶余饭后聊一聊，是吧？ 我当时还挺担心的，我就是说像这样的艳照门事件如果是发生在大陆的话、那可能就会被以这个所谓的什么聚众淫乱罪啊什么，还可能会有这个批捕甚至是判刑、 聚众应该不至于，就俩人， 因为有的可能有三个人啊，或者你能只要坐实有第三个人、可能就会有这种罪名。 但是我感觉现在大陆的所谓的这种性观念也是越来越开放，你看现在网站上、哪一个门户没有这种带点颜色的新闻，每一个都有。而且你也看到身边有一些什么单位里啊，之前不是腾讯还有个新闻什么什么五P之类的，就这种大家看看就完事儿了，都不会觉得是一个什么惊天大新闻， 对， 说明我们这个人本身在这个对欲望所谓的对人性的欲望的禁锢其实是从道德层面越来越接受、但是你在法律，中国的大陆的法律我觉得还是太滞后了、 好，这个又是一个新的话题哈，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一会儿再继续今天这个所谓好莱坞艳照门的讨论。好的，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小磊在上一节讲的这个所谓的双重标准的问题啊，我觉得特别特别对，就是你如果换了是男明星， 可能我们掀起的波澜就没这么大。 对， 就是因为这个本来我觉得女孩子的身体也确实比男孩子身体要好看，而且你看这个比较婀娜啊，就是也比较配合，就他们能够变换出各种各样的这个非常富有美感的姿势。好吧，我不讲了。哎，但是这个观点哈不是小磊独有的，这个我们国内非常权威的性学家和社会学家李银河老师，在今天上午对他这个电话采访的时候，他也刚好说到这么一点。不过他讲的就不仅仅是这个原因了，他还讲另外一个，我们来听一下。问题非常简单，就是问他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东西方都有裸照门、艳照门事件出来之后，为什么两个社会反应的差别会这么大？他给了他的原因的解析，听一下。 两个角度吧，一个就是说，中国还是比较反性禁欲的。就觉得性是坏事儿、丑事儿，那你丑事儿暴露了，那不就是很糟糕吗？所以大家就很强烈，是吧？就是反应很强烈，比美国强烈。那如果要是在美国的话，大家一般的也不认为性是什么特别丑的事情，裸体啊什么之类的，也不会那么羞耻吧？就是羞耻感。没那么强烈，所以它造成的损害，对这些人造成的损害就比较轻。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还是双重标准吧，就是男女双重标准。在中国就是男女双重标准还是很厉害的，就是男人可以喜欢性，女人不可以。就是女人如果喜欢性，那就简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女人吧，就是个坏女人。在美国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太会有这样的，就是这种双重标准，没咱们中国这么厉害。就是女人是根本不应该喜欢性的，就是所以她的那个裸照啊什么出来也无所谓。那个像那个麦当娜呀什么的都拍过，就很暴露的那种写真啊，是吧？麦当娜不是拍有整个有一本叫 Sex， 里面有大量的那个 SM 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造型，也不以为耻，是吧？这个那像那个朱莉我还在网上就看到过她的那个就 SM 照片，就那个乳房那儿被绑着拿绳子啊什么，就是有一些那种很暴露的照片，就是那都是大明星啊， 嗯， 大明星的裸体好像也都被人看到过吧，至少他只不过现在就是一个非他所愿的，不是在艺术电影在那种美的形象或者摄影的形象里他们做的模特，而是说不小心的就是被流就是违反他的意愿被流出来的。他的就是在美国这些影星的这个身体被人看到，对他的那个区别就是在于，比如说他是在艺术作品里裸体了呢，还是就违背他的意愿的那种私下的被偶然的传出去了，就这么点区别。就是大家并不会觉得这个东西丑得不得了啊，那个因为他们为艺术他们都可以这么做嘛，就是他们的裸体也好多也被人看到过，是吧？所以他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在中国就不行了，那个拍那个色戒的那个人叫什么汤唯，汤唯多那个就因为拍了裸体，那个负面评价多多呀，是吧？就大家都觉得哎呀丑，这个人简直是就是他不要脸了或者什么，好多人就会这么说他了，是吧？ 嗯， 那个好像有一阵儿大陆还封杀了他的电影， 嗯， 是吧？就不让他演电影了， 嗯， 这都是。我觉得这些区别肯定都是会造成一种，就是比如说在东方的艳照和西方的艳照，就这种区别吧。 嗯，这个李银河老师主要是还是从这个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我觉得像是就是。我感觉还是跟中国这个文化的传统也是相关的， 嗯， 就是你像如果是你比较东方他们这些艺术作品里面，人家就有这种什么维纳斯啊就这样的比较暴露的雕塑作品出现嘛，可是你看看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它是没有这样的作品的，而且长期我们中国是经历过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就可以说几代人的他们这个性方面它是处在一个非常压抑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记得我前几天就是看了一个诗人，他写了回忆七十年代。你想七十年代那是一个也是风声鹤唳的年代，还在文革呢。但是呢，他们当时能够看到一些俄罗斯的电影，就是苏联的电影。当时一个电影叫什么？叫列宁在十月，就是有一个特别细节的描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的那个列宁在十月，他本来的那个桥段也编排的非常好玩，就是他会上演那个天鹅湖，就那个芭蕾舞嘛，不是有王子跟白天鹅有一段双人舞，然后中间最华彩那一段呢，就是底下他坐了一群电影里面那个观众，他就是一群干柴烈火的水兵和看上去表情是非常桀骜不驯的一群观众，但是那是电影里的画面啊。但是在中国的这些观众呢，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可能是个我没看过这电影，应该是个革命电影吧。 确实。 然后大家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认真，但是有一幕大家看的时候就是开始这个凝息屏神了，是那个王子就把天鹅的那个就把它拖起来嘛。拖起来，而且你想像芭蕾舞那个演员的穿着，她应该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演员了是吧，而且你从她的脚趾尖到她的大腿几乎全是裸露的，所以对于一个中国的普通观众，七十年代普通观众来说，这真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画面。然后你把它举起来那一刻，就大家就空气就凝固了。哎，然后呢，就是那一段演完之后，大家就发现很多人就退场了。然后那个写那篇文章的那个作家，他就说，我当时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去看的，然后当时同行那个小伙伴就说，咱们走吧。然后都还没看，还没完呢。他说后面没什么好看的了，我都看了五遍了。这个，他们就是为了哎，但是后面的故事也非常精彩。一出去之后，就发现几个这个带着红袖标的人在守着呢，一边在啪啪啪的扇人家耳光，然后一边就跟他吵嘛，你凭什么打我？他说我们就是来抓你们这种龟孙子，你们看看你们，就盯着人家的下身看，那些男观众的下身看。他说哎，这就是中国。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他们看到经历过那个年代，就看过那部电影的诗人，他们写诗会有这么一句，他说啊，这个王子拖着白天鹅的阴部，这就是他们当时观影最直接的感受。你看这是那个年代，就是中国，你看看到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桥段也好，就是这样的反应，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中国式的画面吧。 那真是典型的时代来禁锢人的原始欲望哈。其实我后来还听过有人说，这个中国男人跟美国男人的区别，就是中国男人这个在婚前大家都是因为各种桎梏哈，你没有办法去 sleep around， 所以婚后如果有机会，他老觉得哎，我某些方面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老想跃跃欲试，就会出轨。但是美国男人在性就是结婚之前，可能 已经试过 N 次了， 尝试很多， 对，我确实 知道，哎，这就是我需要的。那婚后之后， 同意是吧？ 对，我确实听过很多这个理论，包括就是我身边的 英国人怎么想的。春雨在英国待了很多年， 其实你看在英国吧，英国算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西方国家， 比较保守嘛。 对，但是你看刚才有说到汤唯嘛，他在英国，包括在美国，很多电影是可以出现男女的全裸的画面的，但是在中国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中国没有分级制度， 所以就是他们再保守，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态度。就包括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在英国，包括在伦敦有一个 SOHO 区嘛，就是传说中的红灯区。所以就是里面也会有像脱衣舞的那种表演啊等等。然后包括英国对于这个就是妓女这个规定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你是从事一个性交易的工作者，你不能上街来做这些事情，但只要是你在你的不管是你租来的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 property， 就是你的房子里边，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合法的，因为这属于你的 私生活， 对 private privacy， 就谈到了我们今天的隐私，就你个人隐私的一部分生活，政府是无权干涉的。 哎，所以这又是牵涉到另外一个话题哈，你说这次他到底是不是算作公众人物的一个隐私的泄露？那其实你说明星这个隐私，我们也聊过很多次，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隐私权，它本身在国内外它都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定义的一个差别。我还翻过中国的一些法律，就是它有一个侵犯权益法，就有这么一个法律，但是其实呢叫做侵权责任法，就是中国有这么一个确立的法律，可是你真的是要讲什么是隐私， 这个现在呢其实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 对，在中国大陆是没有一个、没有一部真正的法律是专门关于隐私的、对，但在国外其实很多时候都已经很明确的把你标成你哪些是你的隐私啊，隐私保护法等等、中国大陆它基本上是把隐私当作是你人格权的一个附属产品来、来做的这么一项法律规定。 其实我倒觉得对隐私的这个定义的宽泛程度还是跟这个国家的社会文明发展程度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公权力在多大程度上能限制你的私权力。就刚才那个樊素也谈到那个故事，我突然想起来我最近读过周轶君的一篇文章，说他最近去过伊朗，然后在伊朗这个国家，不管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他世俗的政府来说，对个人的这个我们看来是 所谓的 个 性 权利的问题，他限制得很严。比如说女性你不能，甚至你要包到头发都不能露出来，然后当然禁止在公众场合男女之间的有任何秀恩爱，但是呢你越这样禁锢， 对，实际上我了解的他们个人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对，他们就是你越压迫越禁止，但是他越反抗，私下里就开那种特别让我们觉得尺度很大的这种性的 party 什么的，所以对， 但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个区别，因为毕竟像伊朗他们是受这个伊斯林教义的这种约束，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他们有这种相关的法律约束，其实他们是有一个法律条文规定你不能做这些事情。 那你这个法是不是恶法呢？ 但是在伊朗，在伊斯兰的这种教义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符合宗教规定的法律。 那 而且如果一个女生如果做了这个事儿，她的那个被发现了，她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 有风纪警察来抓。 对， 但是你说的教义，那那个基督教也是说这个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认为这是性是原罪，那为什么到社会发展到今天他们认为可以坦然的接受这是人本性的一部分呢？ 所以其实包括你说的这个，就说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就你说到宗教啊，因为你说的那个最早是源于哪儿呢？是源于天主教。但是你知道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是同宗同源的，他们用的是一本圣经。只是那个后来各自表述不同， 是，那我们不去谈这个各自表述。 然后你谈到了基督教， 越谈越深刻了。 你为什么现在这个？ 但是问题是我还没有说完。你谈到了基督教，基督教这个东西它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它就是因为当时在西方的那些先进的思想者，包括人们在生活中，他对这个与传统的天主教产生了一种思想上的抗争，然后逐渐把这个教义来改了，才成立了另外一个基教，叫基督教。所以就是你说的，就是因为大家在私下里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有压迫的，所以才产生了。但是回过来再看这个穆斯林，他们因为他这个传统的教义真的他是严丝合缝的，一环扣一环，你基本上是做不了任何改变的。所以就是几千年来为什么一直存在这个宗教的冲突，就是这个原因，它是一个环环相扣，让你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去用个人或者一种潮流的能力去改善它。 太复杂了， 这个我已经被你们绕进去了。 太复杂了。 但是我刚才说那个故事的意思哈，我是觉得就是你看中国这个传统，就是让我们几代人他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么一个性压抑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你如果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你对这种性的渴求，它其实是一种本能嘛，就是你对这种渴求你非但是没有减少，你反倒是可能会因为它的刺激就显得更加的旺盛。那旺盛之余呢，如果你没有给它一个特别的这个什么什么输出的一个渠道的话，它会变得畸形，就整个社会你会发现它有一种不太正常的亢奋，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现状的这么一个区别哈。当然你们讲的这个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各种这么立法，我觉得这个比较复杂。反正我是不是特别 绕清楚。我想请教弗洛伊德老师哈，为什么说这个人你看对艳照就这么围观和偷窥的欲望，但是你看脸的话，如果只是拍女明星的脸，那可能没有传播价值了。就为什么人本身对这个性这么遮遮掩掩、欲语还休？我不知道从人性本身往上溯源是什么原因。 但是其实你看啊，在古希腊包括古罗马，他们都其实都是以裸体为美的。你去看很多他们那时候雕塑，真的是雕得非常的漂亮。再说你再回到中国啊，古代的中国其实也没有这些事儿，包括你像道教，再往前推，其实在清代以前吧，可以说是清代以前，中国的性是挺开放的一个时代。 所以你看人类这个文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曲线，我觉得在最最原始的那个时代，可能这个 sex 只是为了繁衍后代的时候，人们都赤身裸体，所以你可能，我不知道那会儿他们看到对方的裸体会不会有生理反应哈，但你后来因为宗教就是 不同的宗教的这个都是对性有一个欲望有一个限制， 嗯， 但今天你再看西方社会，它又更加对人性有一个解放， 嗯， 那我想知道再往后再发展，会不会我们以后看到对方的身体跟看到对方的脸没有反没有什么区别，是一样的？ 嗯，我觉得在咱们的有生之年应该是看不到了。哎，但是我关心的这个点就是你说对于公众人物这个隐私权方面， 嗯， 你看其实这个我就感觉所谓的公众人物跟所谓的这些明星它是有区别的，就是公众人物它并不等于明星， 对， 明星也不等于公众人物。你像我翻了翻这些什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他们对于公众人物这个理解吧，大家会把官员他会列进去，就是说你官员你是民众选出来的，尤其是在西方社会，你说在香港在台湾什么的，就是选出来的时候呢你是必须得对公众负责，所以你的很多你包括什么财产呀，就是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套房子啊，就是公众会觉得这些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但是反倒是明星，我看到有些人的定义他就不觉得他们必须所有人的这些所谓的信息你都给公布，因为你想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其实他是所谓你感兴趣的人，就他们的这些信息跟公众利益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其实对于他们这群人的所谓的隐私权就是我们需要更加的关注一些。因为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也确实跟公众利益是没有关系的吧，他可能满足的只是个人的一种窥私欲而已， 但是 隐私权你说对于明星这个又是非常非常要争拗的一个地方，因为会说你既然入了这个行当你就必须得做好准备。 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娱乐圈有一个现象，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就是大家在消费的就是明星的隐私， 嗯， 所以其实你在这个程度上来讲作为一个明星真的就是你要么就是做一个道德的楷模，要么你如果做了任何不好的事情，你有一天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会被扒出来。像最近的什么黄海波呀，文章啊，包括我们老说的房东吸毒案啊等等，其实你要真的说他们这些都是他们的隐私，对不对？即使有些他们触及到了跟这个法律 相有法律的问题， 对，相抵触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隐私确实是都被媒体翻出来，然后成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就是被我们消费和消浅的一些茶余饭后的话题。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应该检讨哈，人家明星说的就是说是一个商业交换，我把我的一部分我的才艺和我某一部分拿出来作为一个商业，是一个商业的事情，那我私生活我不想拿出来卖，你凭什么来偷窥我？ 但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刚才说那个艳照门事件的时候，我也有想说这个问题，就是这就涉及到了中间的一个环节，就是媒体，我们作为媒体或者说包括这次艳照门有很多公共平台在转，然后最后其实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媒体，因为媒体把这个东西炒了之后，所以在这个对他能获得直接的利益，所以就是很多时候你去发现明星的隐私为什么得大规模的传播，他必须要有媒介的，但充当这个媒介的往往都是媒体，而媒体在这个时候摆的一个态度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像刚才说到艳照门在香港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轰动，但是在大陆包括在国外其实这个媒体的态度他们没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大的媒体事件，也没有什么可以吵的，也不会标上那么耸就是什么玉女啊赤裸裸的那种让人吸引眼球的这种标题，所以这个新闻其实是很快沉寂下去的，更多的是他们在探讨的是背后的这个法律事件，反而没有人去消费这些明星他们应该是怎么样的。 哎，确实哈，你说要是说到法律事件就是不得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苹果公司他们要负上什么样的责任吗？有人觉得是因为他这个 iCloud 本来是有一些漏洞的，但是好像这两天今天的事儿吧还是昨天的事儿，苹果又出了回应说其实我们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一个什么定向攻击是吧，就是说你任何人你都可能会受到这样的攻击，不是我们的这个漏洞问题， 对， 可能因为他们明星这个目标身份就是比较明确，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黑客是针对比如说是凡素是真我是针 我就没什么新闻价值了嘛， 来做的这个攻击我就是要破解你的密码就不管我想什么办法跟这个苹果的 他们就是 没 有办法去抵挡的。 No, 我觉得还 是 有问题。 哎，好，我们等一下再听一位应该是一位科技专家哈，法律专家，我们来听听他从这个可能是技术的角度来讲一讲这个苹果公司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责任啊。小磊，等会儿再听你接着说更加深刻的问题。 You radio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这个技术越来越发达，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儿。你看之前斯诺登爆出这么多的所谓的窃听门事件，我就发现这些各国政要们他们怎么样保护自己隐私啊，不会被奥巴马窃听，觉得这个印度的前总理做的最棒，他从来不用手机，也从来不用电子邮件，就是在他看来啊，他用电话，但是用那种固定的电话。他说这是我唯一就是跟外界通信的方式，在他看来这个是最安全。他说一旦联网，什么事儿都会有问题。你像我从来没用那个 iCloud，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技术，就现在他说漏洞，因为我也没用过，这个会有多大的风险？你们用过吗？ 其实我也没有用过，但是因为这个苹果这次这个事件出来之后，我昨天特地去看了一下我的苹果手机，然后我发现那个 iCloud 那块是开着的，然后就是说我想有很多人会像我一样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其实你拍的照片已经是自动传上网去了， 只要有 WiFi 它就会自动上传，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吧，所以它至少应该让我选择，所以你这组照片如果在上传的时候让你点一个确认什么的，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的照片就上传了，但其实我从来不需要 iCloud 这个功能， 对，但其实是因为现在苹果手机你所有的账户都是一体的嘛，就是苹果所有的软件用的是一个账户，在你激活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输了 iCloud 的账户和密码，它就会默认你是选择了这个服务， 对，默认啊，但是我想跟我一样技术白痴的人很多吧 对，但是是这样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漏洞，也不是漏洞了，它就是像这种技术白痴的人，他可能就会陷入一个陷阱， 对， 是吧， 对，的确，所以现在就是所有的公司都被要求提供这个告知的义务嘛，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会它会有一个法律条文，然后让你这个看，但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基本上是从来不看的， 对，就是我同意， 然后我只是点我同意，然后就进入下一步 哎，所以中间确实有很大的这个，你说要是不法分子或者黑客他去发挥的空间，因为大部分人的技术可能都是像我这种水平最低端的那种哈。好，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位技术流的专家，他是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谢永江老师，来听听谢老师是怎么样看苹果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角色。 在这个泄露的过程中，毕竟它是从这个 iCloud 这个方面来泄露出来的，你觉得苹果是不是应该负有一定的法律责任呢？ 作为这个保管方，如果是保管方啊，就是你把这个资料放到那个云上，那他这个经营者经营这个云的经营，他可能是对这个有信息有个保管的责任，对吧？那他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安全制度，能够确保他放到我这里的东西是安全的。所以如果他没有尽到这个义务的话，他应该是有责任的。 但是因为现在苹果就出来澄清，他发现这个 iCloud 其实没有被黑客攻击，然后黑客是利用了受害人本身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登进去，再把这个照片给弄出来。所以你觉得像这种情况下，苹果是有法律责任的吗？ 如果是这样啊，如果是说比如说跟那个 iCloud 没有任何关联的情况下，他从别的渠道获了一个密码然后登录上去了，这个呢应该 iCloud 就应该是没有责任，因为等于说比如说就类似于比如说你把你自己的密码泄露了，他获得你这个密码登录了，对吧，比如说他可能是或者说他从你的这个第三方啊获得一个密码然后就登录了，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 iCloud 应该是没有责任的，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涉及到一个比如违法犯罪行为，那个犯罪分子黑客他可能他是有这个可能涉及到违法或者犯罪，就等于说比如说像现在的银行，你的密码如果你直接攻入银行的系统，把你的账户的钱给划走了，这个银行他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只要你必须有对账户有个安全责任。但是如果是你自己泄露了密码，或者说因为银行他这个要确认身份，他有一个就是密码本人的原则，就是你通过一个合法的密码去取这个钱，他会在就不需要核对身份的情况下啊，就当然现在银行一般还需要核对身份证，如果但是你从网上银行肯定不需要核对身份证，这种情况下他会确认你是一个本人原则啊，这我就只要你输入密码正确，那我确认是你操作的这个行为，就像你在 ATM 机上你用个密码，用个那个用比如说你把你的卡给人家，人家拿然后人家别的地方获得密码，然后他就确认是你自己那个取款嘛，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属于本能登录嘛，就他这种情况下属于应该使用这个人。所以这样的话应该是黑客要承担这个责任 啊。但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个黑客是利用了苹果的另外一个软件的漏洞来取得了这个账户的这个合法的密码，那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苹果应该负责任吗？ 如果是一个主体，比如说苹果公司，它提供两项服务，然后呢你从 A 服务上， 嗯， 因为它有漏洞盗取了密码，然后呢它进入它的 B 服务，然后窃取它的数据，是这个概念对吧？ 对对对 啊，如果是这个概念的话，当然这个苹果公司它就要承担责任 啊， 因为你就说就说你这个 A 服务项，你等于说有漏洞，没有做到尽到安全义务，把客户的信息泄露了，就是让人家很黑客很容易攻进来，对吧？ 嗯， 等于说那你就是有一个这个没有尽到一个这个安全义务啊，那么他用这个获取的信息再去侵入到别的。那个做别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了，等于说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他应该这样的话，因为特别是他又是两个服务的同一主体，那他应该是承担责任的，或者这么一个法律关系的话，他就应该承担责任的。 嗯，但是现在是这种互联网安全漏洞，是不是在所有的这个第三方的这种云服务提供商都是普遍存在的，就是你根本没法杜绝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本身他们对这个责任的这种应负的义务就没有像其他的行业，比如说银行那样那么大呢？ 嗯，这个里面呢，它涉及到一个风险的分配。的确，像这个网上啊，它没有绝对的安全，因为所有的软件服务它都有漏洞，对吧？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这个风险的分配，比如说，那么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损失，我们把这个风险分配给谁更合理？那么从通常来讲，客户要承担这种损失，对他来讲，他风险承受能力相对就比较弱。 嗯， 那么如果把这个风险分给那个服务提供商，那么他一个是他能够从服务中获利，另外他一个抗风险能力比较强，他经济实力比较强，所以如果从这个风险分配这个公平正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把这个风险分配给这个运营商是比较合理的。运营商他可以通过保险呢、啊、甚至他通过这个更多的业务来分散他的风险，就他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分散能力啊，当然另外他又从中受益了，从这个提供服务的过程受益了。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件就是涉及到这种风险它可是客观存在的，它也是无法就说你现在的技术水平来讲也无法完全杜绝的。 嗯嗯， 那么我们从法律的公平正义角度来讲，把它分配给运营商，就是服务提供商是更为合理。 好，这段技术流的访问来自于谢永江副教授，他是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小磊听懂了吗？ 没听懂。所以我就觉得 意思就是说苹果公司他不太需要 负 上主要责任， 是 吧？ 主要 是 黑客的责任 不需要，主要就是好像是意思是说他这个漏洞也没有办法去完全避免。因为我就感觉啊，就是技术你现在是发展到这么一个地步， 对， 那总会有人他的技术比你更加的牛逼，是吧？他就可以把你之前的那些技术、嗯、你现在看上去一道一道防火墙，他会把它给破解了，是不是？ 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说现在互联网安全的发展史就是一个黑客帮助互联网这个安全公司来、 哦、就是我来帮你发现漏洞。 对。 对，你看刚才技术专家这个解释的头头是道、 嗯、 但我愣是没听懂、 嗯、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科技不断发展的这个时代哈，我虽然作为一个普通人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便利、 嗯、 但同时我也有很多的负担啊。 对， 我得不断的去理解去琢磨， 对， 还得去读好多的条款才能知道、 嗯、 哎，我的隐私是不是被保护。 嗯， 所以这个真是一个科技是个双刃剑， 太难了，我觉得真的。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争论、嗯、就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隐私，因为其实相当于你的东西只要联网了、 嗯、 就已经上传到服务器了，服务器本身就已经不是你的个人财产了。 没错， 在这个时候你的隐私已经在可以说是部分泄露给别人了， 嗯， 只是它没有被传播。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在互联网时代是真的没有完全的隐私。 哎，你们记不记得还几何时我们大概10年前吧、 嗯、 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 大家都在说说互联网时代没有人知道电脑前是一条狗， 嗯， 但我觉得现在哈不单知道你是人是狗，甚至知道你穿没穿衣服， 嗯， 甚至知道你有糖尿病，知道你喜欢看这个色情图片，你这太恐怖了。 这个大数据时代你真的是防不胜防， 确实， 但是是不是现在整个隐私的定义我们都得重新来想一想。我觉得春雨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再休息休息，等会儿来尝试着解答一下。三立化新闻等会儿继续。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哎呀，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你说技术无孔不入，社交媒体无孔不入的时代，所谓的隐私实际上是已经没有了。就是你除非你就写在本子里，你把你自己什么样的秘密可是写在本子里又跟现在所谓一种分享的那种自发的那种自发的状态和你的抑郁又是完全相背离的，所以以后秘密啊这种东西真的就是烂在肚子里算了。但是你也不能每个人都像辛格那样是吧， 不用手机， 对，什么都不用，就完全是拒绝的。 但其实说实话啊，辛格那个通过电话通话它也是被监听的， 是吧？ 对，就像之前那个棱镜门，包括德国总理被监听等等，其实都是 电话。他们是通过手机，但他们讲这个固网好像还是比较 固网也是因为现在那个科技已经发展了，所有的模拟信号，就是因为我们的固网是有模拟信号的，都会转成数字信号。数字信号就已经是只要你连到网上就是跟互联网接通的，就是可以被监听的了。 哎，但是你说像这种比较重要的什么国际场合或者那种跨国大公司，就是牵涉到国际机密的，就国家军事机密的这些，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不知道，我就有这样的疑问。 真的，现在你看很多这个商业公司哈，它有一些比较大的商业秘密要讨论的时候， 嗯， 都不在会议室的，有各种监听器，手机也不安全，他们可能跑到什么小树林里，只有面对面几个人，然后隔绝一切的什么手机全都不能带。 嗯， 我也见过在一些就是外交 联合国开会的时候， 对，比较敏感的场合，那你进会议室开会的时候，你所有的电子设备全都要放在外边， 对， 然后那你这个一道一道的铁门来隔绝所谓的什么电波，哎，我不懂啊， 嗯， 就是你可能就是通过一些物理的隔离， 嗯， 把你所有的现代化的东西都隔绝在外， 嗯， 这可能也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吧。包括我们在公务员系统，现在也听说政府采购把一些国外厂商的， 说苹果是不行的，有人就建议 采购，对，包括我们之前的这个电脑， 嗯， 如果你是有机密的文件要写，那你这个电脑绝对不能任何时候都不能连上网，不管是在之前，在你联网的之前或者之后的文件都可能会泄密，所以整个就是要物理隔离。 嗯， 就像变成一个打字机了，这个电脑。 嗯， 就除了就是不联网这个手段，如果你真的要联网，也不是没有办法，就是把你要联网的这些东西加密，就相当于给它一个非常长的，就像有点像以前我们电影里看到， 但是加密总是 有 办法破解的吧？ 对。 但问题是，就是在于这个你这个加密的算法够不够复杂，所以是破解是肯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看过那么多那个大片，最后都是想办法把这个密码破解出来。所以就是这个加密的密道只能用一段时间，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要换。 所以你在技术层面永远是有破解手段的。 但现在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说用这个生物识别，就比如说你的指纹啊，你的虹膜啊，等等等等。但是现在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因为虽然这个在短期内肯定它是绝对安全的，但虽然现在指纹已经有那个办法来破解了啊，但是虹膜像什么的，这个都是还是安全的。但问题是，就是一旦将来有人有办法把这个信息给盗出去，因为是你的生物的一种身份的信息，那造成的危害会更大。所以现在也就有一个讨论，就是到底应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变成你的这种安全的防护措施。对， 就你自己的身体器官， 对， 来作为最后的验证。 对 你看咱们刚刚接触什么 QQ 的时候，它的密码就非常简单，你多少位，后来用什么 Gmail 邮箱，它要求你要多少位的密码，而且还有什么大小写字母又符号什么，就一大串，你就感觉吧，这个人类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最会折腾的生物，就最后人可能真的要是灭亡的话，我估计都是被自己人给玩死的。这个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星期五了，也祝各位周末愉快，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春雨， 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